另外我的听众对他非常反感，所以播少些就着数点，所以我们自己做。大家未出门口之前，我和我拍档看完今天的报纸，头条，大部份的头条我想到今天就没什么特别的头条是有共识的。以前做报纪的人，当年做报纸大部份报馆在北角来的。 在北角一帶,老總晚上就坐在一起吃飯,大家談定明天用什麼做頭條,明天用什麼做社論,所以就很一致,娛樂版就插旗,一條人就賣給那麼多間,那些叫插旗,麻煩你前隻手指一天,那些人現在都有,現在還有,不惜微。 有狗仔隊之前還有很多人插旗，有些娛樂版的記者周圍走。今時今日不同了，今天最好你不要知道我明天做什麼頭條，我不想知道，你又不要讓我知道，我又不想知道，大家也沒什麼好談，一些在堆田區，一些在大埔，一些在遍佈港九各地的報館。 正如電台一樣，以前有五台山，現在最厲害的就是數碼港，起碼兩個台，一個就沒人聽，那邊也有兩個台，一個就沒人聽的，下面也沒人聽的，但是大把錢，但是現在很多的士都聽，你有沒有說的士都聽歌，只是評論節目，不用自己插CD下去，通常拿我們那些下載了，用來插，坐錶，即是插USB下去。 一個有錢一個就沒有人聽，一個沒有錢就大把人聽，現在講回報紙。今天的頭條各取所需，不過仍然當然涉及民生的關於一個醫院表現的報告。屯門醫院厲害，五連霸，吳達彪，威爾斯醫院兩極化，有好有不好。 人際醫院和東華醫院最好的，稍後我們可以詳細說，這是申報的頭條，還有用這個做頭條的還有什麼報紙呢，看看，沒有，只有一張報紙做。好了，頭條日報風化案，因為涉及一個 教育界的猛人，這個叫李鄂，這個李鄂以前我做商台的時候，風波的茶杯都是常客，他都經常被我們丙，經常打電話進來，涉嫌非禮女下屬，在兩疊不同的地方，總共有七宗罪，為什麼又是七宗罪？臭夠的，我們那些律政司是不是看性傾看得多，本來六宗的，不如告七宗，或者八宗，四個單，所以經常都有狗男女的，知道很過癮，拘捕人經常有狗男女，所謂教育界的猛人就是這麼多年都是從事職業訓練的，這個李鄂就避開了，所以頭色字頭上有一把刀，很多男人都是 避不開的這件事，探長你也小心了，你知道我說什麼了。星島日報，大橋口岸變成吸金的商業城，人工島旅客聯檢大樓，就建了商場和酒店，很簡單的，星島日報就是說這個什麼呢？ 面對市區日漸擠迫向外擴展需要漸增，下周發展即是事先張揚，梁振英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就會將本港西面發展所有所著墨。據了解，針對港珠澳大橋最快兩年後通車，施政報告會搶先一步講講未來發展橋頭經濟，其中當局有意研究善用面積 138公頃的大橋人工島，以及計劃建設施在島上，接著再建酒店和商場。一般來說，聯檢大樓是給旅客過關，通常就會有 軍隊。 有軍隊、海關、警察、一定有扣留的設施，因為你過不了境，就要扣留你。現在建酒店，換句話來說，你過不了境，你在DA8做，你就可以有兩個選擇。一，你沒有錢的，就拉你入拘留所，推你入籠，蹲在那裡。要是你有錢，我們這間五星級酒店，你可以去那裡住都可以。 我就不明白為何會搞這些事，可以搞到DT3，因為他覺得那些是常識。鄭英就沒有辦法了，除了盲搶地之外，總之看到哪裡有地就到處蓋東西。太陽報交通意外又是牽涉到名人，這個名人經常牽涉到交通意外，或者一些娛樂新聞的，這個就是林建岳，旅遊發展局的主席。 好像現在做電影發展局主席，不是電影發展局，是誰做的？馬逢國。但他退四十五了。林建岳的車搶位撞傷了人，司機跟那個被人撞傷的那個人說，你讓那輛車撞到，撿到了你，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撿到？ 是不是被有錢人的車撞到就會走運，他撞到了。他覺得那些是奴隸，現在的車牌也有名。沒什麼所謂，你是名人。他什麼車牌？BB30。林建岳所有車都是用BB的，因為他的乳名叫BB。第二件事就是二，就是三。如果你看到BB很多個二，你想走運就走運。 昨天中環卷入交通意外，司機就說似世凌人，這些叫做狐假虎威，也不算狐假虎威，這是沙三小行為。通常你看李小龍的戲，就有個日本仔翻譯的，魏平奧，走出來，叉著腰，司機 就因為泊車問題和泥頭車，司機爭執，泥頭車司機就說被這輛靚車撞傷，司機就說被人屈，兩個相嗌就不好口了，司機就口出豪言，就諷刺對方，就說他駕駛的Benz Maybach貴過你的泥頭車，泥頭車就不滿意對方態度。 他不應該這樣說，好像跟有錢人打工都囂張一點的。當時林建岳就不在車上，這些就是報紙的敘述。找到林建岳就說，第一，我不知道這件事，我有很多輛車，今天不是坐這輛車，車就是我的，是我的司機駕駛的，但我不知道什麼事，讓我查一下。接著找發言人就說， 當時不在車上，司機就駕車就沒有撞到，聲稱受傷的傷者，即是司機可能很慶，被人屈，沒有撞到你說我撞，當然是串，當然是跟著就說，如果找我老闆這輛靚車撞到你就行運咯，我就不明白為何會行運，如果大家行運想行運就不要去黃大仙了，今年就看看哪裡有靚車就多少錢，有BB字頭的就行了，被你拉過去，可能你就行運了。《都市日報》有沒有看到這部電影《After Tomorrow》美國真的被封了，美國現在國大城市很嚴重，倒熱水出去都可以成為冰點。《南華早報》終於找到了，我就找不到，因為沒有看英文，就說這些公立醫院，醫管局下下公立醫院草菅人命。《明報》還未執，趙紫陽民主治港的覆函曝光。 84年的時候，他回了一封信給香港大學的學生，當時承諾香港回歸之後就會有民主。現在戴耀廷就說因為看了這封信，就影響了他對民主的追求。《成報》頭條就說做了一個民調，報紙市民選特首有三個重點。一， 處事開明、行政經驗、過往的政績，三樣東西 其實沒有一樣東西梁振英合的那是不是應該解僱了他呢大公報屯門大埔梁振英霸佔搶了23幅地回來就可以建兩萬伙都是豪宅公屋也有的公屋少一點為什麼不全部建豪宅呢為什麼不全部建公屋呢 經濟信報財經報紙說大陸的網股阿里巴巴和騰訊鬥爭現在炒到火紅火綠另外講到火六嬸邵逸夫爵士夫人因為現在陸叔過身之後希望盡快可以找到期跟他火葬現在搞定了 明天就搞定了為什麼這麼快明天就可以火化了骨灰就放在家裡因為過年流流希望在過年之前搞了白事我想問一下聽眾有哪位你不幸地有親人過身你又想拿旗火葬又拿不到的 可以打個電話去不要打來這裡這裡沒什麼用打個電話去問一下 他排第六我排第五是不是我應該先走一點呢並不表示對邵逸夫爵士不敬如果大家說到邵逸夫爵士對香港的貢獻死了之後給他優先權利我都覺得沒什麼問題但沒有人敢說這件事因為你一說就被人罵了東方日報專門被人嚴重了擔保了 洪顏知己即是他的女兒聽說拿在恒生銀行拿了按揭很少錢的幾百萬而已就買了一個豪宅就是這個在跑馬地那個叫什麼你知不知道肥龍在那裡住肥龍即是去士人在那裡住不知道你都不知道禮頓山禮頓山就買了一層樓那裡可能是流流地的 風水不好現在就被恒生追按揭去說層樓值幾千萬有什麼問題沒問題我們聽新聞好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提名這個行政長官作為候選人那個在基本法的規定職能是屬於這個提名委員會的民主黨的方案 同新普選的方案是有基本矛盾，在未搞清楚基本矛盾之前，去推行呢一個方案咧，係癡人說夢話。But wh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s supportive to Hong Kong, the mainland public opinion has changed somewhat. There is resentment in certain quarters that Hong Kong is not trying hard enough to help itself. That Hong Kong has become complacent. And we just rely on Beijing to bail us out every time. Fong Bo Lui de Cha Bui, Wan Sing Yuman. Ji Chi, Lam Yuk Wa, Jeng Ga Fu. Badim Jip Gun Sub Yi Fan Yasigan, Dagatang Gang Hai, Dia Ba. 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稍後我有一個非常緊急和嚴重的聲明發表關於我們的廣播有受到破壞稍後才交代講回我們延長了新聞摘要不斷都要點一點那些社評 文匯報就說合理增加資源改善屯門醫院的服務 另外就是其他報紙都說 頭條日報引入海外醫生降低公立醫院的死亡率 還有沒有人講醫院的先沒有了兩張報紙其實醫院為什麼今天會 醫院的安全受到大家關注呢 就是因為醫管局昨天公布被視為公立醫院每年的成績表 即是昨天醫管局派成績表 這個成績表就是監察著手術成效的這個叫手術成效監察計劃 新界東的龍頭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的緊急手術成績就爆尾，作為中大的教學醫院做緊急手術的成績竟然可以爆尾，這個不是匪夷所思，簡直是草菅人命，做完手術之後病人死亡率比預期高出三成三，即是說你如果有緊急手術呢， 你去瑪麗醫院康港大學的教學醫院的話，或者你去威爾斯醫院，你高三成機會打直入打橫出，醫管局的專家認為為什麼結果這麼差，就因為威爾斯醫院緊急手術個案裏面只有一成八的病人可以用到ICU 即是深切治療的服務，更加有些病人在手術之後因為病床爆滿 入不到ICU， 所以建議增加加護病床的配合，但威爾斯倒過來在預約手術方面他是做得好的，即是告訴大家公立醫院差強人意，如果說死人命關天的緊急技術，實際和預期的死亡比例 最差就是威院，第二就是屯門，屯門已經連續五年了，第三就是伊利沙伯醫院，預約手術裏面最差又是屯門醫院，接著是大埔拿打掃醫院，然後就跟著就聯合醫院，屯門醫院的手術成效連續五年被評為表現遜色，無論預約手術或者緊急手術病人手術之後死亡率都高於預期的，這個計劃的總監 即是這個訓導主任袁惠昌就說感到不安，不過我也想跟死者家屬說說這句話。報告有發現屯門醫院去年外科病床使用率高達106%，跟手術成效較低有關，即是做得多就死得多，做得少就死得少，即是我的評語就是這樣，不做就不錯，多做就多錯，即是不安全。 第一，醫院不夠床位，所以剛剛大埔有幅地，本來上一屆政府就預了我們做私家醫院，現在被梁振英搶了去，我們建屋，梁振英有地就搶了學校又搶，大學又搶，醫院又搶，另外一件事，醫生全世界，香港醫生是最厲害的，總之 最重要是做星球人，即是一個星期賺100萬，你知道什麼叫星球人嗎？即是一球球這樣賺，一球就是100萬，一個廟，他要做星球人，即是起碼一個星期賺一球，一星期一球，那你叫800萬，一個月就賺400萬，一年就賺6000萬，那就叫做在醫學界來說，你叫成就驕人了，就不是說你一個星期賺9多個人，所以就關上了門。 就明知道香港不夠醫生不夠醫護人員，幾乎都不讓外面的醫生來香港執業，就說外面的醫生很差，但最好笑是去美國加拿大英國深造的時候，教他的師父去學習的時候很謙卑，學滿了回來道金又收貴一點，可以做孖球人，但是 如果這個教授或者教的師傅說我要來香港執業，對不起你沒料到，這就是香港的醫生。其實現在香港是不是跟回英國那些來的醫療方面，跟一點不跟一點，那些規矩就是去立的，在英國，在英國所有英聯邦國家醫生都可以在英國執業的，所以香港呢 就嚴重缺乏醫生和醫院病床，這個成績表就會帶出來這件事。除了說醫療之外，英文苦報就說TVB那件事，那件事你問我就根本是多餘的，政府一定要幫黃維基解決，黃維基走出來是狡猾的，他說的那些是騙古民的，我認為，我認為，即是來做事的，為什麼呢？他說我自己起 或者我掛那些東西去香港電台那裡，然後在天台那裡弄些天線， 廢話來的，你當然最重要就是跟TVB打官司，去這個 通訊管理局說他不能讓你掛上去已經掛了他不能讓你用的現在不租所以每個人都不懂事所以王維基又在亂說他一點問題都沒有所以我就告訴你如果大家因為以為他電視台的營業的話你就不要因為現在TVB玩東西 你就認為他不行所以如果你要買他的股票繼續賣不過你問我就不應該買太高的價格好了申報就說到是人都看到的關鍵是怎樣解決的究竟說什麼呢原來說羅康瑞剛才大家聽到那個英文那個人就是上海姑爺羅康瑞其實現在不會 羅康瑞就是講英文講什麼呢如果大家不明白我就做即時翻譯其實現在在大陸在一些地方對香港人感到非常不滿不滿的原因就是你們有不懂得自食其力什麼不搞不定就要中央出手幫你對不起羅康瑞你想大陸發達我們沒有你不要走手來撩第二件事還有喂 如果我們香港人一起來一個公投以後我們香港人自食其果自食其力我們自己搞定自己獅子山下的精神不如這樣你不要搞我我不要搞你河水不犯井水你中聯辦駐港特派專員那些麻煩你就躲起來不要走出來 自由行來就罷不了就算了沒錯我想香港人我想如果有這樣的公投一定是大多數通過因為自由行的得益沙漏都漏不到大部分人不是漏到下去那些製造就業機會但大部分人都不行的做工的少數都不是的香港現在沒有失業率其中一個原因都是因為服務性行業請很多人但我們可以自食其力沒錯還有一件事最好麻煩你將你搬出 工廠搬遠一點不要污染香港沒用的遠距離去深圳都污染到香港羅康瑞認為香港人現在是最壞的你說要建樓就沒有地找到地你的人又反對怎麼管整天說民主民主你以為萬應萬靈嗎我又問羅康瑞沒有民主萬應萬靈嗎說完了浪費時間 跟這些上海姑爺說話他是大把錢你跟你窮人跟他說話大家都不合嘴型的不過看他的短片他一直說到咳我想他都是讀稿的他是讀稿你看到就是讀稿的那些人為什麼要讀稿呢自己說都不信好像我們那麼從來沒有稿的說得就說最多被人罵 另外都是講民主的報紙的社評都有很多章南華早報講國際新聞就講這個氣候不是講聯儲局三鬼制情報又是未執的我經常都不明白這份報紙如果沒有維穩費的話我都不知道怎麼經營 他就說現在普選聯整了三鬼制之後出來很擔心情報的社評觸動到北京的底線觸動到神經商報也是法外提名各方案破壞普選正話譚耀宗你都聽到他說的只有一樣東西就是特首一人一票選特首 提名唯一的合法的途徑就是選舉委員會即是提名委員會東方日報陸客訪港熱潮退肥水流向外人田好耶自由行來香港大哥他真的來香港過癮你們真的很威力走進海底隧道走 你就是因為自由行以為是 不是我不是我就想第一他不會是沒有錢坐地鐵因為他在浦東那條行隧道走得過對面海我知道那個問題他是我都覺得他們偉大我想他們想見識一下我的隧道是怎樣的想見識怎樣被人拘捕是會焗死人的不過我不是覺得沒問題我覺得他們的冒險精神值得我 他們很自我的，自由行就自由，那如果走進去這個軍營會不會被人打靶呢？都不會，用電槍電一下。另外還有香港經濟日報說施政報告期望低，港府需警惕。 如果期望低，大家對梁振英認為是沒有料到，其實很過癮，你已經做了期望管理了，明知你死定了，你有個兒子叫梁振英，你明知考試一定是滿江紅的，突然間回來一科，咦，A喎，立即啦，所以怎會政府要警惕，有沒有警惕，是不是當你沒有料到的，唯一我對你有些期望，我對梁振英有期望的，竟然 如果能夠將強積金和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對沖取消，我給他一個讚，他有沒有提議過這個？他提議了一件事，現在商會很興奮，升了一步都是說內地旅行團萎縮，旅遊業前景不妙，又是拍掌，然後文匯報就不用說了，三軌制不符合基本法，另外還有一些說跨境學童的， 我們通過互聯網，因為我們沒有帶電波，我們通過互聯網廣播，你就一定要上網，因為你就有WiFi，因為你就有手機，有上網的服務，所以我們一早已經想到，我們有一班基層的聽眾，他們可能不接觸互聯網的，又或者在經濟的問題、技術的問題等等問題，所以我們就通過一八三一一零零這個固網電話，其中最舊的技術，就是黎迪夫星，通過電話線， 大家可以收聽到D100的節目，這就是我們行公義的主要承諾，我們自己發展了，雖然說這是低科技，但我們發展了一個都算high的固網收音機，在公展會也很好賣，還有我們也有人，有些別有用心人， 主要不抵得我們那些人，就為你以前騙了你婆婆去買你的收音機， TBC的時候， 現在我們說你拿收音機，我們就可以補錢換給你，但又沒什麼人拿來，第一告訴大家很多人都不拿來，有很多種原因， 有些人仍然用收音機聽FM， 或者聽其他的數碼 電台的節目，包括香港電台，香港電台加強數碼服務， 再加上DBC仍然有音樂台， 有戲曲台，對老人家來說也很方便。 另外還有很多我們節目主持人簽了名， 有些聽眾很長情， 他就覺得是有紀念價值， 就收起來了。 另外有些人覺得也不想增加我們經濟負擔， 你買心機是你情我願， 沒心機是聽得的， 是政府發牌的，所以也覺得不關我們事，所以拿回來換的很少，我們拿回來換的機器，又用回50元，就買回給那些有需要的人， 例如好像因為DBC是我創辦的， 其中一樣拿牌的時候，我有個承諾，就服務這個弱勢社群， 就是好年文， 尤其是那些少數族裔， 所以有很多菲律賓、印尼的工人需要那部收音機， 所以他破壞了我們的電話系統，很像我們有後備，現在我們正在做這些防禦措施，我們受到破壞的，這一筆是因為提名行政長官作為候選人，在基本法的規定職能是屬於提名委員會的。民主黨的方案和新普選的方案是有基本矛盾，在未搞清楚基本矛盾之前， But wh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s supportive to Hong Kong, the mainland public opinion has changed somewhat. There is resentment in certain quarters that Hong Kong is not trying hard enough to help itself, that Hong Kong has become complacent, and we just rely on Beijing to bail us out every time.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探長，探長就叫譚達華，這裡沒有探長的，這裡就有節目主持人，今天的節目主持人就是譚達華和鄭兼涵，林毓華放假，OK。 講回D100先，即是我們第一，大家都知道D100的前身就是DBC，我和何國輝就被我們的財大氣粗，在大陸的土豪，在大陸有生意，有影響力，土豪劣身就逼走了，我們就創辦了這個D100，創辦D100主要的資金來源就來自我和 何國輝，另外當然最重要其實有自己有支持，除了錢之外，有一種精神上的支持很重要，另外一件事，我們就給建制派邊緣化，打壓，這個就預料了，吃得鹹魚抵得渴，明報就算好像劉俊圖一樣都會說的，這麼鵪鶉，梁粉，一樣被打壓，你有什麼可能D100不被人打壓呢？你真是癡人說夢嗎？ 其實一開了等你來， 預料了，但是同時又被民主派打壓，為什麼呢？又是民主黨，即是不支持，不聽你話，有時民主黨，我真是不支持，不聽你話，還有一外面唱你，D100沒有人聽的，大班金非昔比，鵪鶉來的，沒有影響力的，不用理會的，只把噪音，不聽就罷了，又被民主派打壓，還有就算截同路人，如果同事收到兩個電話，譬如就算說 李卓人也好，開名我們這裏還要開名，我經常不明白，我們這些節目主持人很多人在港台、商台過來的經常不開名，突然間都是不方便說，不要說人的名字，不說就不說，沒意思的，譬如就算阿仁哥和我老友，還是我們以前的訴訟基金的信託人，都很有義氣，注目都是。 就算戴耀廷也是，如果商台打電話給他，港台打電話給他，他撲到他的，如果D100打給他，都是第二選擇，即是這個觀念，他不知道根本聽我們的人是多過主流傳媒，還有一個分別就是聽我們那些是故意拿來聽的。 但那些主流傳媒就是強行都聽到的，主要為什麼到今天為止主流傳媒仍然有影響力，就是因為那個visibility，那個所謂顯眼，為什麼你上車上的士，你會聽，但我想問一下大家，你自己想想你究竟有多少人有收音機，尤其是有收音機帶出街。 有多少人有手機，你如果說你有手機，我就上手機都聽到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動新聞、DBC都聽到的，但是看看有哪一個電台的手機APP是功能好像我們那麼好，而且那麼清，而且不斷的，是得過甚至乎商台要付錢，我們呢 成績本來一直扮暗春，但原來扮暗春沒用，他一樣來破壞你，所以不要當想破壞你的人蠢，他來破壞你都是一個指標，覺得你很厲害。根據Facebook，我早幾天都在大班匯報提過，我們現在全世界在網上廣播的電台，我們全球排第五， 我們是打世界盃的，不是跟香港那些鬥，是全世界，我們排第五，排第六那個叫Fox，大家知道Fox超越了它，本來是第七的，現在我們第五，它第六。在這個拉來講，大家雖然說沒什麼意思，沒意思就不會大家去拿了，買，現在連政府都買拉了。 不要說葉劉那些買like，拉得過，我們是全香港傳媒在Facebook上面like排第三，就在哪些人之後呢？電視霸權，TVB和肥好禮、蘋果日報，他知道是厲害的，我們排第三，根據Google，只是Google而已。 我們每個月的University，很多人很蠢的，只是說click，click是我們更多，University每個月超過100萬，有條鵪鶉不懂事的代表給我丙了沙漠，那些聽眾來的，無所謂，不懂事的代表，challenge我們就說，我出街就一個IP address， 回到家一個IP address， 回到辦公室一個IP address，當我是三個，我想跟他說，你覺得對，第一，我很感謝你在家裡聽我們，在街上聽我們，上班也聽我們，第一感謝你，但他不記得了一件事，對沖回，其他競爭者都是這樣，一個IP address不是的，譬如我們現在D100這個WiFi，有多少人現在在上網？ 如果現在這間公司是小的，起碼幾十人，當然是一個IP address，你比如整個數碼港5000人在上班，數碼港就有Free Wi-Fi，5000人裡面我們都是計算一個，想你數碼港可能現在有500人在聽，我們都是當一個，好了，不要說這麼extreme，不要說圖書館、機場，我們含納都不說了，食肆、家庭，除非你死剩種的，難聽說 你讀家村宅男，你家裡買有三個人，如果三個人都聽D100，我們都是計算一個，你叫做unit visitor，即是by IP address，所以通常在這個行業你就不要認識少少扮代表，如果不是認識的就被你笑死，不認識的就被你嚇死， 可能他出街那個就 通常你要誠意點五的，這樣才叫準，其實我們就差500人上，那還有，這只是Google，如果不通過Google呢？ 那條數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是做得很成功。 那你想那個連不連視像 Live Stream 是另外的那是Google的數字。所以我們全世界每天有50萬人聽D100。可能因為這個原因，樹大招風。有點壓力。另外還有昨天有個聽眾打來，很過癮，廣州打來，他大班有紅色背景，細良，細良好像不是吳之森，他們就說喂， 如果不是為何香港電台我們想大陸都聽不到，D100我們聽到。我們就要講一下，因為這樣我們除了被黑客入侵之外，我們的電話系統也都被人破壞。未講這件事之前，我們要找到張超雄，張超雄就你知貴人事忙，我們播個電話進來，因為我們有求於他。Fernando 喂你好，你好，好久沒跟你聊了，這陣子你排怎樣，好久沒見你了，我都是啊，你有空要來數碼講探我們才行，是，你出聲我知道了，是，多謝你先，喂，今天看報紙呢，有一件事呢，有個嬰兒夭折，還未夠24個星期的。 很怪的，好像在醫管局，我們詳細講我一會補充一下，我是介紹給聽眾，因為未夠24個星期，他就不當，因為嬰兒當是醫療廢物，不可以當屍體處理，你帶件事是怎樣，不如跟我們講一下，由你去處理的，因為這對年輕夫婦不幸懷孕了未夠24周，他就流產。 都很痛苦，其实过程知道第一个宝宝，他没了，他都要生出来，好像平时生产，明知宝宝没了，就生产出来，他爸爸妈妈都希望拿回宝宝的遗体， 然後就火葬回，做回儀式，都還回心願，應該是，但是他就拿了一些證件，找了一些火葬的，還有拿了一些證件去吃還，你知道香港火化一定是吃還，是啊，少夫都要去那裡求他們，是啊，沒錯，因為這是唯一的，吃還就說，喂，你不行，你 醫管局要出一張叫做Form13，我們才會收，他回去醫院，醫院就不肯出那張Form13，因為他說未夠24周，這個只不過是未是一個遺體，不是一個嬰兒，沒有生命，令到父母很難過，醫院就沒有說不讓他拿走遺體。 但是他拿走，他也不知道怎樣做，你說拿去哪裡火化，因為你沒有那張死亡證，他就不跟你火化了，是的，他就不肯做火化，我覺得這個很簡單，你父母不是說要什麼，他只不過想做完成心願，你醫管局不需要這麼僵化，你應該給個選擇給親屬。 如果他是想，就算未夠24周，即是法定所謂生命的定義，他也不是說要claim這個是什麼生命，而拿什麼東西，他只不過想完成那個整個殯儀殮葬的過程，那你就給他，那出張Form13給他就照做，我覺得其實跟法定的 定義沒什麼直接關係，你可以有權選擇都是出的，他就不肯，醫管局就說不行，我們理解其實都不是沒有破例，醫管局在之前有些是未夠24周，甚至只有20周左右，我們聽當事人說，他們都 知道，因為有些內行人都跟我們說過，有時有豁免的，外國人那些豁免的，我覺得這個牽涉到哪間醫院的？這是威醫院。 好啊，我哋嗱咁啊，張超雄，我而家我就你收線之後，我打醫管局啦，而家未解決啊嘛。未啊，未。我話我哋揾醫管局啦，如果我哋揾到醫管局再打俾你，我哋一齊傾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多謝你先啊。OK， Happy New Year 喂，哇，身體健康。大家咁啊，拜拜。好。嗱，咁我哋打醫管局啦，咁啊揾佢哋回應啦，揾阿Frankie啊。 找他們的發言人老友記來的這個不會同手爭的都有些老友的張超雄老友張超雄這個老友張超雄大哥我支持他很多年了有一件事要說就說回D100 我們立即找了各方好友匯集了專家最終我們自己解決了現在他另外發現我們的APP很先進因為我們用一個很先進的電話系統是可以做視像的這個電話系統變成我們整個廣播系統其中一個主要的部分可能甚至是一個Y2Pack 現在他們就很厲害所謂我們是賭了道高一尺就摸高一尺他浪費了時間他現在就想到我就去動你的電話系統所以其實他最終目的不是不讓老人家通過固網電話來收聽D100 你的互聯網的服務器即是視後器都頗毒的我們好在我們的專家昨晚終於發現這陣子很多人投訴我最初以為可能我們賣了很多固網電話收音機在高展會大家拿回家一起聽阻礙了那條電話線因為那條電話線又不是那麼多要付錢的很貴的所以我都想跟大家說如果你真的不需要用電話聽D100 我求求你用回WiFi第二如果你是要用固網電話收音機去聽D100我們當然歡迎你但你不要由朝開到晚當收音機因為霸了我一條線那其他人打不到進去所以你喜歡聽哪個節目你就只是那時候開你譬如聽完大班你出街了或者你都不聽了那你就刪了開搞回港台 用回別的機器出去工作通常人要聽的收音機一定是聽我們的不會聽別的台我們的聽眾對D100情有獨鍾如果你不聽的時候如果你用固網電話收音機聽我們節目的時候如果你不聽的時候就刪了它真的刪了它幫幫忙因為如果不是我們的電話線的開支會非常之龐大 你知道我們現在五個蓋蓋十個桶已經沒有什麼了就是這個負荷輕一點就是最好因為我們做這件事都是為了公益的就是為了公義等於有些人問大班為什麼你要將你最受歡迎的兩個節目風波類的茶杯或者風波類的自由風放在大聲台不收錢然後周圍去賣拿錢或者窮有東西可以賣你又不賣我都不開心我都不賣了 我們行公義的嘛行公義的時候你作為D100我們一些講時事講公義的節目就不可以收費的這個我們就堅持免費廣播這是一個公共服務所以大家明白了在這幾天我們希望今天解決到如果大家在收聽D100有存在困難的時候你應該明白我們受到破壞所以希望大家呢 Bear with us 給予耐性我們會盡快對抗這些外來入侵者講完了講回這個羅康瑞你聽完他講話真的很老土兼很勞氣但他的人其實現在共產黨很厲害毛主席永遠都對你不喜歡毛主席我知道你不喜歡毛澤東 毛澤東是魔頭,大家同意,魔頭才可以做到這些事,幹到這麼大的事業,雖然是害人,但他講的事你要學的 這些反動派的勢力是很大的，他現在找了一班反動派出來，羅康瑞這些很久沒出來，出來了林鄭月娥、袁國強、譚志源，現在他們這些人少女藏刀，他們很眉很貌美，形象相對好的一班，形象好過港野少淫淫，這些中國人說少女藏刀。 你見他講英文，第一就穿數，話大到穿名牌，他幫人做模特兒，我都是幫襯那間，如果有人我贊助商，我不用錢買的，他要給錢，他可能都不用錢買，因為他幫我拍影了本書，他跟他現在的老婆朱玲玲，就是在幫襯那個Bondi先，完了，做那些摩登中山裝，改良了的中山裝，他就穿得很漂亮，上海姑爺，他可惜矮一點，我高一點點，我穿很低過去，還有我去就贊助我，那時候星期日大班，所以大家見我穿那些衣服是贊助的。你看到很美好馬行出來，英文就講得很proper，發音很正，又不會懶美國音或者牛津音，proper的一個很正的pronunciation，發音 不是有什麼口音，講話又得體，但問題是聽他講話你就興了火事，我們可以大家聽聽他講的全版，57分鐘，57分鐘我們就不用做，57秒，嚇死我，57分鐘放工了，我們聽聽他 講一些最難聽的都不是全版來的，絕要來的，昨天在午餐例會的演講，趙繼英那一刻。說回羅康瑞其實很簡單，他講幾件事，第一就說你香港人不要以為你巴之幣，你靠大陸的，現在因為你這班食物米、香港人、這班寄生蟲、諸多不滿這個特區，這麼多事情講，已經在大陸引起在內地 你看到很多不滿的香港人，認為你們香港人有什麼災難、有什麼搞不定就靠大陸，中央政府出手打救你，另外一件事民主就不是萬事萬靈的靈丹妙藥，即是不一定解決到這個問題，解決到什麼問題的，就叫你香港人醒定一點，即是換一句話來說，如果你見到自由行的人，如果你見到走隧道，我們拍攝車賣去最好就找一個綠叔那個成龍說坐完之後記一輩子的，連個屁股都不用了，坐那個綠號Rolls Royce，最好就駛駛車賣去接他，最好我們找隧道的工作人員，找一輛車護送他，賓至如歸，最好有陪他走，有人道上，玩著一抽二抽東西，最好找兩個職員，玩行李，大媽，我們香港歡迎自由行，你可不可以你走進來參觀我們隧道，雖然沒有預約，但我們極之歡迎你拿著東西，不方便可不可以拿，再不合上我們的車坐，我們車你出去，如

that Hong Kong has become complacent and we just rely on Beijing to bail us out every time. 主持鄭兼寒，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現在時間是9點08分，剛才我們表演了蝦碌，蝦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其實原來聽眾是聽到羅康瑞的聲音，但我們在直播室，我和探長兩個聽不到，所以在這裡就不好意思，我們再來多一次，現在最重要是我們聽到，聽眾又聽到。 大家開心就行了，今天我們的監製周鵬病了，昨天其實已經捱病了，所以在我們的控制室裏面有一群新同事，他們都很努力，所以大家不要怪他們，我怪他們就行了，你們不要怪，要怪怪我。另外說到工展會也要說幾句，因為工展會總共26天，終於圓滿結束。 我們今年的成績就比我們第一年DBC，去年就沒有做，因為去年DBC是風雨飄搖，都停播，還做什麼工程會。第一年我們就賣了1萬多部數碼收音機，今年我們就沒有，當然我們賣不到1萬多部數碼收音機，這個什麼固網收音機，但都賣到1000多、2000部的。 另外也有很多會員入會的收入比當年更加好，所以得到很多聽眾支持，很多聽眾也在工展會裏面尋親找回我們一群失落了的節目主持，聽回那些片段好像國共相逢的老兵，但有個問題，很多人仍然以為DBC是大班的，等於到今天很多人以為Capital是我的一樣， 資本雜誌跟我沒有關係，DBC也沒有關係，很多人也去759買一部收音機，因為759之前跟我們派過單張，又跟我們有合作的關係，大家都是友好，林先生就是我一個很尊敬的人， 還幫我們做了一些會員卡，同事。 但問題就是他就幫DBC現在賣收音機，但很多人以為759賣收音機當然是大班的台，就很多人走了759賣收音機，就以為聽到大班，問他們的售貨員，他們可能都是烏下烏下，不可以怪他們，你問什麼，我都買糖的，我不是賣收音機，聽不聽到大班，聽到啩，很多人買了就 找我們負氣，甚至乎認為林先生整蠱我們，其實絕無其事，林先生是做生意的，我會今天找林先生，我們都會將我們的固網收音機放在759賣，所以林先生是絕對友好，有些人就說他現在幫DBC賣收音機，不派你那些節目表，節目表派了，印了100萬份，一早派了，所以就 大家不要用不過癮，不是現在是經公資料，你好像明報，我們稍後再說，說回這個自由行這件事，我覺得有幾件事我們要公道，因為DBC最重要，DBC就行古惑，我們行公義，我們就說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他就說這份就是《蘋果》報導，他說一個內地自由行旅客上個星期五上市強行闖入，這個是錯的。 他不是強行闖入，他怎會強行闖入，愚蠢居然走進去，愚蠢居然走到上廣州，有愚蠢居然走進隧道，沒有人說不讓他進去，是進去之後被人發現了，職員才找車去截他，接著報警，這件事要搞清楚。第二件事，我記憶所及，我一天都過很多次海，我看不到隧道口有一個牌說不讓行人進去， 很大個，香港的標語很過癮，我一天看到改路笑到我屁股，有人找了一塊大約應該3呎乘4呎或者4呎乘3呎的cardboard， 即是那些雞皮紙，寫了用Felpen寫了很多字，我覺得他車行不到，難道他停了看看你寫什麼？ 那些叫交通標誌，香港是有這些東西的，我在美國加拿大駕駛了這麼多年車，人家一改道，真的全條路 detour 周圍擺了有燈有東西你很清楚知道前面那條路封了那個出口你明白嗎香港人不是的你走到過去有些池你不戴眼鏡都看不到所以你說那條自由行的女人愚蠢走路入隧道我覺得有點不怪得去你可以說是愚蠢 你有沒有一個大的牌有個行人跟著有兩個交叉在那裡我們有沒有見過一個我沒有行人路你試試在山上山頂一輛車兩天都沒有的我早上很害怕因為有些工人在掃地完全沒有防備就這樣穿著那些爛鬼反光衣就在那裡撿樹葉掃地然後有人拖著狗在那裡走有些行山的人沿著走 其實更危險過行隧道隧道起碼有個膊頭給你走你上山頂很多人愚蠢沒路走的我都勸人如果你走上山頂最好辦法就沿著纜車站走即是纜車的軌走反而就安全很多但車有體級的所以其實你說自由行如果香港每年要接待幾千萬自由行的旅客麻煩你做些設施只有一個走進來都算少了 過去幾年過去有幾宗如果任何人擅自闖入隧道罰款5000元和監禁6個月但我都覺得一件事不知者不罪講回自由行因為這個也是自由行你現在聽回我們這個上海姑爺巴閉羅康瑞怎樣 教訓我們香港人叫我們知道誰是老闆誰是要知道誰是莊行誰做莊誰做閒他就告訴香港人你還不是以前那個叫廖偉雄馮燕和我們的老友紀張堅庭什麼表哥表姐那些現在你是阿燦現在你是表哥表姐你有求於大陸人麻煩你 But wh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s supportive to Hong Kong, the mainland public opinion has changed somewhat. There is resentment in certain quarters that Hong Kong is not trying hard enough to help itself, that Hong Kong has become complacent and we just rely on Beijing to bail us out every time. There is also resentment t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failed to develop a national identity. All these negative sentiments on the mainland could tie the hand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n they contemplate providing further help to Hong Kong in the future. Universal franchise alone would not solve all the problems. Not even a popularly elected CE would have the magic wand to resolve the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ual integration process. Democracies are under intense challenges in other c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我做過即時傳譯的，雖然我只是看電話最尾那幾句沒聽到，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就是他就說我們香港人現在就不是，即是已經不是自力更生，往往就依賴北京。 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就要北京伸出援手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在內地有些不同的群體對我們香港人有一種意見意見就是你這班人又要求人但是又要壓榨又不聽話所以這個羅康瑞這個上海姑爺這個叫Vincent Rowe 人就說你香港人聰明一點要求人就要禮下於人但他不是說我們不是說我才是我們沒有求過以偏概全不是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反過來我想不求你就是他說求的不是我們求是他的商家佬求這個叫做六八九 他經常有一月的政績就說這個省扒他拿回來的自由行他拿回來的麻煩你了梁振英帶回自由行的人連你自己一起回大陸 我們不是不歡迎自由行，我從來都不可以，我不是左膠右膠，但不用求他下來，但我沒有求你的。第二件事，我情願自力更生，我想你告訴香港人，大家為什麼我們的節目《獅子山下》懷舊的節目這麼受歡迎，就是我們現在記得美好的時光，當年你只要大家都窮。 今天星期四星期六說他小約原來都是說他小過這個窮，六個人分一張床，當然你現在叫大家走回頭，但問題就是如果自由行那些人不來，如果大陸人不來移民，大陸人不來買樓，可能大家辛苦一點，可能你找開5萬元個月的就可能變回2萬，但物價同時降低的時候，無所謂的， 其實不會辛苦一點，你有屋住 不用住劏房，因為很多行業都是靠地租，被人炒高了，可以開一間雲吞麵店在銅鑼灣，再不對拉車仔出街賣東西就行了，你沒有自由行整條街闊了，廣東做最好了，全部整條廣東道橫店，現在沒有自由行的話，整條馬路都可以擺一些牛雜、老美、賣熱蔗、 賣酸東西、鹹濕東西、糖果、幾個人，還有少見造業都沒有了，尖沙咀一帶，大哥，問題就是我們想不求你，你可不可以給個機會我們不求你，讓我們香港人恢復獅子山下的精神， 你不要來搞我們，已經是多謝你了， 其力，行不行呢？你現在有個有錢人，有個有錢親戚，就監你做這樣做那樣，但你又要聽話，但又沒有職數， 那你做啦，這些親戚做不做都罷了，現在最不公平的就是他說求他那些任務，我們市民，我們說要民主那些，他沒用就賴了我們，所以有錢人就無所謂，他是既得利益者，等於你每天都吃飽的時候，你就不覺得有飯吃是那麼重要，這件事就不用說了，香港人很明白，我們香港人很明白，這件事，等於我們現在可以看報紙的， 可以有得選擇的，就不用只看蘋果一份，因為現在連明報都沒得看了，明報那班鵪鶉，不好意思，我不是落井下石的，是明報說我落井下石的，自從爆出了要更換梁粉總編輯劉俊濤第三天，管理層昨天向員工發出通告，今天會跟編輯部高層開會，隨後編輯部高層就會跟員工會面交代情況。 但員工關注組昨晚再發出聲明，基於會面並非與管理層對話，決定不會出席會面。對於外界表示曾經做過馬來西亞南洋商務的總編輯鍾天祥會空降明報做新總編輯，據了解說這個老鍾只是其中一個考慮人選，即是shortlist，未有最後決定。 管理层昨天向员工发出通告，说编务总监张建波、总编辑刘俊涛和7个副总编辑级或以上的部门主管，将会今日下午和明报管理层的行政委员会5个成员，包括母公司世界华文媒体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张球昌，张球昌何许人？张球昌就是张晓卿的侄。 不是他的兒子，是侄子，執行主席的特別助理翁昌文和明報的編務董事，這個厲害了，這個以前是周刊做的，去了加拿大之後就當自己回到大陸，竟然在加拿大夠膽打壓工會，他還沒死過，他都不知道加拿大是什麼國家，加拿大工會國家，這個叫呂家明，張建波、劉俊濤和7個主管其後 下午4時與前線員工會面交代會議的內容，即是先由他們7大高層再加上張建波和劉俊濤和一些部門主管見老闆。明報員工關注組和各部組的同事商量過之後，今次與前線員工會面的安排 就沒有一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即不是見老闆，就不是關注組原先要求的所謂員工大會，於是乎他們這些全體同事經過商討之後就不出席了，部分組別那些不同的部門就 不是一致行動，第一就不是一致行動，那裡才糟糕。關注組強調，今次撤換總編輯的決定重大，集團需要派出高級管理人員向員工交代，員工就說請集團主席張耀興、張球昌、 你搞乜啫？你为咗嗰几百万人工就出卖咗自己人格，出卖咗香港人嘅利益，我都唔知呢人点样翻屋企可以瞓得着觉。咁几百万就人生嘅高峰啦，啲人。咁另外一样嘢咧，嗱，最关键嘅人物咧，其实呢单嘢咧就两个人，一个叫张建波，一个叫刘俊涛，刘家豹啲内幕俾大家听。呢啲啊，大家听唔到嘅，喺第二台就算系呢个台第啲节目都冇人讲呢啲嘢，因为呢个内幕嚟嘅。张建波同刘俊涛咧两个人斗餐懵嘅，咁而家张刘俊涛俾人炒咧，或者俾人调上神台咧，佢就好开心啊，乐见其成。所以到今日为止，张建波系冇出嚟表过态，只要张建波行出嚟领导呢个公运，就话我做翻总编辑，就所有嘢解决晒。但系真系佢好开心见到刘 不是罵我啊大班你又點我含淚去like啊上次是點我含淚投民主黨今次是叫我含淚去like明鋪我看到很多人都沒有理你有些人是你有些人是大班叫我就去like有些人是大班叫都不like有些人含著淚都去like 最多被大班握了一局的你想想市民對明報其實已經是完全失去信心和失望如果今天你要市民去支持你你自己要站出來你不站出來怎麼行呢因為受害人我想都給錢搞定了 當然是,分分鐘加薪,變成很難搞,還不用租,以為自己去做網好巴閉,因為現在連習近平都要做組長,所以問題出現了就是因為張建波和劉俊濤拳鬥,第二,你一不團結的時候,就被人動,呂家明就對了,我就整頓你, 就這麼簡單,只要張建波肯出來,還有一個我不喜歡他的馮成章,你走回來說我退休了,我回來做 張建波不行嗎編務總監現在是你不讓劉俊濤做我做回行不行呢當然誰做對我來說明報都是這麼大的有一份說完了等於現在你如果想聽 做足功課的,他們大佬人有資源,早一天,已經,細良說,那天七一遊行第二天,人家已經穩定了,鍾庭耀,穩定了他們,跟他們質疑他們為何投票會出現塞車,有問題。鍾庭耀夠膽跟我說話嗎?細良,細良哥,他見到我都害怕,那次自從遊行點人數被我罵到灰口灰臉。 喂,大佬啊,我哋俾邊緣化,就算我哋有,我哋同事參政去做呢啲嘢,你打電話都唔會睬你㗎嘛。我哋使乜要去講啫,係咪都鬧去㗎啦。不過就有個人俾我鬧呢,聽眾聽得過癮咁解㗎嘛。因為呢,提名呢個行政長官,作為候選人呢,嗰個喺經法嘅規定呢,個職能係屬於,呢個提名委員會嘅。 民主黨的方案,重新普選的方案是有基本矛盾。在未搞清楚基本矛盾之前,去推行這個方案是癡人說夢話。But wh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mains supportive to Hong Kong, the mainland public opinion has changed somewhat. There is resentment in certain quarters that Hong Kong is not trying hard enough to help itself. That Hong Kong has become complacent and we just rely on Beijing to bail us out every time. 主持鄭兼寒,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9:30,9分40分了,已經有幾快過呢,我仔時間啊,探長,好快過呢。好快。因為得我講嘢你唔講嘢,好難餓你。我入唔到你。你入你想講,不如你講,俾你講,你20分鐘俾你發。其實想上隧道嘅,其實隧道好多人行嘅,知唔知?係嗎?即係來前64嗰陣時呢。哦,同埋個8萬行囉。係囉,8萬行都行過隧道。同埋呢個仲有下過,同埋呢個咩跑步啊。 就不是一個歧視,不是一個新聞,還有我的朋友的媽媽,因為老人痴呆症,周圍走都走,根本職員有問題,沒有人負責男人,或者有安全的車截他 說完了嗎? 說完了,你今天這樣叫我說完了嗎? 有什麼真知灼見對明報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 對明報就像我今天坐在這裡一樣 即是怎樣? 就是看完一下,無端端找個99不搭八的人坐進來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不是沒有人，很多人就說為什麼你們今天好像林伯放假、鄭家富放假，其實我們不是沒有人，很多人要放假，很多人就說你為什麼不找世良、吳敏、嘉文、吳明林，很多人就說你有空才能夠找食，早上5點要起床，探長你都捱義氣，不過我們現在不停在發掘新人，大家要明白一件事，為什麼我們這100可以 用這麼少的資源可以做得這麼好的成績出來，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全部都是part-time的，全部都是有正職的，有正行的，是要去賺錢的，所以大家要體諒一下，不要說你為什麼不找那個，我最想就找周潤發來做節目，對不對，找劉德華來，最好找郭德華，找那個 董建華、陳方安生來做節目都好，不過都快了，旁邊有慢慢有些人沒得做，哪些隔離台？例如李慧玲，這不就是一個問題，這裡就是龍門客棧，英傑車房，不是英傑車房，你混錯，這裡是叫做什麼，我經常說的叫什麼，不是龍門客棧，是什麼，和平飯店，OK 這是和平飯店來的，大哥，大家要明白，所以你說好像商台881，現在這個陳志雲做節目，他有很大的團隊支持，還有團隊總共有五個人，他比以前李慧玲更多，五個人，起碼五個人，加上人工超過20萬，我們怎麼賺呢？我們現在 坐在這裏做直播，我們兩個加起來都沒有20元，怎麼可能找20元回來，所以大家要明白，老實說，你讓你找到這些人，那怎麼辦呢？大家嘻嘻哈哈，小罵大幫忙，沒意思的，我情願不如跟你，譬如這樣說，明報簡單，我還不是告訴你，權力鬥爭，現在還在權力鬥爭，你張建波還在跟劉俊濤玩事， 玩死都伙計，玩死份報紙，現在還未出來，這些我們可以跟大家說，我們在沒有資源之下可以爆料，所以大家要明白。今天一班電影業的人士，包括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香港電影商協會、香港影業協會和香港戲院商會，出了一個悼念邵逸夫的 的廣告的，我想我們表示對這位老人家尊重都要跟大家講一下，分享一下，這個就是標題，就永遠懷念一代企業家、慈善家、影視泰斗邵爵士日夫先生在家中安詳離世享受107歲，我等同業極為悲痛，深表哀悼，邵爵士畢生 致力影視事業，製作不可勝數，當中不少近視家傳媒曉為數代觀眾留下美好回憶的作品，他重視人才，積極為行業培育後進，提供新君，香港影視能夠飛升國際，邵爵士功不可沒。 邵爵士亦是大慈善家，多年來在本港內地和世界各地巨額捐助教育、醫療及文化藝術事業，唯有需要人帶來希望和新生。近年他成立被譽為東方諾貝爾獎的邵逸夫獎，鼓勵為人類作巨大貢獻的傑出科學家，造福社會，惠及世界，德高望重的邵爵士，我們永遠懷念你。這就是業界人士登的，我們都講一下，其實對邵逸夫呢， 我們香港人由當我們是50年代、60年代成長，大家很窮的時候，又未有電視，電影是唯一娛樂，那時候戲院很厲害，間間都很大，大堂很大，兩層都這麼高，坐過千人起碼，最大的那些坐3000人，麗宮戲院最大，門口就擺了很多小販在那裡，然後有炒飛，然後如果全院滿座掛一支紅色錦旗在門口， 我見過，我第一套去看的普通話國語片就是這個《江山美人》，所以我都是最黑白的嗎？ 所以邵逸夫都是一個人物，邵氏的戲我們一定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娛樂，這是事實，所以我們都要對客氣一點，其他不要說了，現在電話旁邊有聽眾，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希望電話系統沒有被人破壞，我們就搶收了，現在我們已經將電話系統 分開了，現在就有黃先生，早上黃先生，早上大班，你好，探長你好，早上，我想說說羅康瑞，我看完那個片段有作嘔的感覺，因為似乎1997年之前香港人從來都沒有說大陸幫香港人，或者大陸給什麼handout香港人，以前香港帶一些生油上去。 這樣的情況，亦都97年前都沒有人說這樣的說話，香港人什麼complacent，香港人一向都不是complacent，一向都不是說安於日落，香港人一向都是努力向上，奮力上進，所以我真的想嘔，聽完這些人說話。沒辦法，既得利益者 他將我們香港人醜化，還有穿數的自己舔，拿了我們出來找數，他就真的complacent了，他如果沒有在大陸，他哪有今天這麼風騷，他競爭不到香港，但97年前不會有這些人站出來說這樣的說話，但是今時今日，你記得97年前譚惠珠，現在英國人爆了大鑊，他曾經爭取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 現在變了愛國愛港愛黨，真是令人渣，令人非常之作嘔，說香港人一定要靠大陸救濟，我們那句話，好眉好貌山沙室，大斌哥非常之好，我是這麼多話說，多謝你，好眉好貌山沙室。 我又認識他的，都是老友來的，不是千萬不要這樣說，我有些老友跟他是common friends, 我有些老友跟他很老友，當年六四之後他跑去跟我的老友說，你們不可以跟鄭經翰做朋友，我其中有個翻鬼老朋友，當然是大人物，他聽完之後就很不以為然，幫我安了個花名 叫做Vincent Low， 後來叫做Vincent Flo， 我也有些好朋友，現在電話旁邊有位劉小姐，早晨劉小姐，早晨大班，你好劉小姐，我也想說一下現在大陸上做生意的人，你上去做生意，你越做得越大，你就被共產黨抓住他的痛腳， 任他擺佈他怎樣做，不到他不做，我給我的感覺，甚至李嘉誠出來說佔中，都不是那麼好的，你看李嘉誠多少生意在上面，是他不想說都不行，甚至我自己的愚腐的覺得呢， 這個共產黨在上面做生意，你想不要都不行，等於以前那些地你不要都不行，他弄了什麼到你不要嗎，是不是你賣的人哪有敢跟你賣，只要中央插手，不要說現在的人好像說給你什麼好處，你上去也可能被人抓住痛腳，有些人願意的嘛， 亦都給我的感覺就是覺得出賣了自己的良知，出賣了自己的人格，你說這些話，你都是為了自己而已，你真的為了香港嗎？我們香港不需要要什麼，我們需要給香港50年，給我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有這個無能的政府，又不弄海水化淡， 你學新加坡這些好的東西，人家在馬來西亞買水那麼貴，人家都可以自己海水化淡，化完淡輸出都可以，是啊，又不用那麼貴，我們現在給那麼貴的錢去大陸那裡，吃那些坑渠水，有毒的水，為什麼我們還要給大陸人說我們 要吃的東江水不給水我們，我們吃呢，我們就死了。我們不是白吃的， 所以不要爭取普選。 我告訴你，這個政府呢就一定不會做海水化淡，因為一做了之後呢，我們香港人對我們不是啊，這個小事啊，現在大陸看這些錢很濕碎的，他們我們香港對他依賴少了， 是啊，沒錯沒錯， 你明白嗎？即是你想一下，你有東西被人抓手，突然間放了手，幾難啊，我告訴你， 沒錯， 所以你明白就可以了，不會有這樣的希望了，繼續喝屎水了，不好意思啊，多謝你啊，即是不怕官最怕官，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說回港英，港英都不是好東西，當年怎樣對付霍英東，霍英東就是現在這座 天星大廈， 天星碼頭那座叫什麼大廈， 天星大廈，星光行， 星光行是他的，暴動之後，電話公司、電燈公司不跟你裝電話， 是很毒的這個， 不跟你装电话，你租给谁做写字楼啊？喂，那时靠个电话做生意的嘛，你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东西，逼了他用3000万卖了给香港置地，卖了给渣甸。OK？ 所以做政府 都拿渣的， 就一定拿渣 的。但他查到有什么军火的东西，听说啊。 不是，他主要援助这个大陆的嘛。 是。那他是敌人来的嘛，他国际上。 所以呢做政府呢我们就要监察的。即是这些拿渣的东西，就政府揸着支枪，揸着公权，所以就要被我们监察。 是啊。 嗱，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余生，余生你好。 你好余生。 早晨大班， 你好， 主持。 早晨早晨。 其实好未试过打上来的，不过就 多谢你 听到那个所谓的罗康瑞打上来。 Winston Flow， whoever 他是哪个，用什么语言讲这些匪国交易都好了。即其实尤其是他们这些含住金锁匙，即炒配额出身的这些奸商家讲这些说话呢，其实是完全没 有。不是他老豆就做建筑起家的，做英军 ,ok? 即是这班人，我们团体定义这班拿尽利益的人，其实市面上哪个不想有三成的地产减价，即是租金楼价，你 imagine 街头巷尾如果租金减三成，你说它只会旺几多，即是很简单，我住在湾仔的，基本上整个湾仔现在已经没有那些配锁匙的地方，五金铺见一间少一间， 整标都没有，我那天想找人去整个窿，打个窿条标带，我要行到去铜锣湾咧，去到 Sogo 嗰度咧，就有条友仲喺度坐喺度。 即简单嗰句，你肯买材料做食肆嘅食肆都会执笠啦。咁我想问啦，如果唔想读书，唔想从正常途径出身嘅后生仔，做啲咩好？ 行古惑， 以前可以就行古惑，或者做 sales 咯，企街咯。咁我想问啦，呢班年青人将来会点咧？即我好想知道。 唔系可以做飞机嘅嚟嗱，我哋咧工程师学会咧喺今个月24号、25号咧就喺会展有一个叫冲上云霄，从赤立角开始。咁啊，我哋就会介绍咧呢个赤立角机场，大约有好多个空缺啊。挺住人去做。 呢、 這 个好出路 啊！ 呢个好出路。咁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关于琴日佢哋嗰个超级真 whatever。 唉，嗰、那个咩普选嗰、那个系啊，普选 你嘅睇法点啊？ 我就好简单嘅一样嘢，咁而家佢咁样做咧，就箍住咗民主党噶啦。即系佢有一样好，就话咧，如果冇公民提名，就一定不接受。嗱，其实呢个系一个妥协咗嘅方案。 但系假嘅、哦，其实因为到最尾佢哋接受咗筛选嘅、哦，即系任何方案到最尾都会俾人哋盯。 而家即系等于筛选嘅，其实 系咯。咁其實係咪已經同我哋講咗一個最即係表白咗，就係佢基本上咁多年來呢啲所謂民主派係整體仲呃我哋 嘅。呢個係一個妥協咗嘅。咁嗱，而家佢最重要一樣嘢咧，佢都冇講到話咧，即係呢個嗱，佢 有 嗱，而家睇佢點講啦 嚇。 係，佢就話呢、這個睇下先，佢三部曲噶嘛，佢整咗三個方案出嚟噶嘛。 係。 嗱，你又睇翻， 但係嗰三個方案唔係重點啊，大班，重點係到最尾咧，佢保持咗政府有權用嗰個選舉委員會 whatever 佢叫嗰個組織叫乜嘢，可以叮走任何人嘅，有得叮咪就唔係， 咪即係篩選咯，等於， 咪就係篩選咯。 嗱，佢話一咧就係咧，而家嘅選舉委員會或者組成人員咧具有提名同埋選舉嘅雙重職能。提名咧，同埋選出行政長官咧，都喺一個委員會裏邊完成。將來提名委員會咧，只具有行政長官候選人嘅提名職能。至於選舉職能咧，就交俾全香港合資格嘅選民啦。 第二就是現行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權是賦予選舉委員會的委員的，在法律上規定不少於150個選舉委員可以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行政長官普選的時候候選人的提名權就賦予提名委員會，法律上規定提名委員會是按民主程序提名，其實這件事是很笨的，因為現在在說整個政制改革現在正在諮詢，將來的規矩就要改，其實最簡單的一幅漫畫就是無論怎樣路去到那個Toll Booth，你問我呢，現在普選聯就做了一件事，就箍住那些想轉軌的人，你都聽到民主黨說的了，他說不是非不可少，有沒有公民提名本來他們就不自在的，他們可以支持可以不支持，沒有他們都殺。 但現在起碼就被鄭宇錫這班人箍住他，但箍了四票之後的代價就是結果用我假方案那些人勝出，最終如果你問我我就一定選不到的了，一定提名不到的了，你明白就行了，因為我說明我不會拿政黨提名，我一定不會拿提名委員會提名，我只會拿公民提名，然後交進去說我要選特首，然後大班對不起，你提名委員會一票都沒有，政黨一票都沒有，那你選什麼？ 選票嗎？給你一條說條理，你會不會給你的聽眾支持這個方案呢？當然不支持，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要很清楚告訴諮詢，尤其是在諮詢期，你現在做諮詢都不是說還未到立法，你起碼我們要爭取一件事，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公民提名沒有篩選，沒錯，是這麼簡單的。 多謝你的立場，我立場很堅定，所以我說找我去做試驗品，千萬不要讓我入閘，很嚴重的。但如果你的立場是這樣的話，某個程度上是以現在這一分鐘的 definition計 那個什麼真呢亂那個，其實那個保障力那個方案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是一個妥協了方案，我覺得是一個現在正在談判中開了底牌被人看是不對的，是認了輸的，已經是咯，可不可以取代他們呢？ 我告訴你，沒有人當他們是真的，他們只不過有票，到時就票債票償，票債票償不到，每次都2016年就會選舉，一七年就是一票，選特首，但到時那個已經過了特首那個過了，一六，不是，他會通過了選舉制度，香港被人出賣了，既然被人出賣了，我們就全部選民建聯進去做執政黨， 現在還有什麼，民主派找你就有做反對黨，當你發揮不到反對黨的責任的時候或者職務的時候，你行使不到職務的時候，我們都不需要你了，現在就是含著淚，那些人不會投民建聯，大班，你有沒有後悔上次叫大家含淚投他們票？沒得後悔的，因為始終一個問題，我們都要有反對黨，讓他們 預咗㗎喇，我話俾你聽，不過問題就係我叫你啦，你唔投佢，你會唔會投劉光華？唔會㗎嘛，唔會，咪仲衰，即係個唔好，等到你升起，就突顯咗一樣嘢出嚟咧，就係俾兩個難產你揀嘅時候，你係好大鑊㗎。係， 咁所以都 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嗰時冇生果食咧，我住喺果欄附近去執人哋果欄跌落嚟嗰啲橙㗎嘛，嗰啲金㗎嘛，尤其是。 你會不會想整體地endorse他們？不會的啦，到時報仇了嘛，大佬啊！好啦，今天節目時間夠了，明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各位聽眾，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的啦。 我哋亦都推出咗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咧，就俾自己有聽嘅。嗱，目前咧，我哋喺全世界自己有嘅人數咧，只係大約得5-6千人。我哋50萬嘅聽眾，只有1%嘅人咧係支持我哋嗰個運作。嗱，1%嘅人咧成為自己有咧，就即係等於1比9。 但好可惜咧，嗰1%嘅自己有咧，佢哋嘅支持咧係唔足夠我哋維持咧進行咧免費廣播服務嘅。其實我哋需要咧大約20%，即係10個人裏邊咧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咧，我哋先至可以經營落去。 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 DBC 的本金那4000万已经完全投放在 D100， 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万元，即是5000万。这1000万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同埋使用我哋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哋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咁讲嘅啫。我哋尽咗我哋嘅力量，完成咗一个历史嘅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嘅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嘅声音，还声于民。我哋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大声台，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